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一，农历10月1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冷空气来袭，京城今夜最低气温预计将创今冬新低。 本市多部门积极应对大风降温。 北京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5000万剂次。市卫健委建议老年朋友尽快尽早接种疫苗。快递从业人员全程接种率达到99.9%。 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通过全流程运行测试。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首次进行带观众测试。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活动本周六启动。 五棵松体育中心6小时内完成冰球、篮球场地转换。冬奥赛后将强化群众体育功能。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随着一波强冷空气入境，大风降温随之而来。本周开始，本市日最低气温将全都跌到0摄氏度以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这波强冷空气带来的大风近两天尽显威力，本市平均为4至5级西北风，短时阵风达到8级以上，预计大风在今晚才能明显减弱，相伴而来的是明显的降温。预计今天夜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为0下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0下9摄氏度左右，这也将创下今冬以来的气温最低值。明天以后气温将有小幅回升，升幅在3到6摄氏度左右。不过记者注意到，本周开始本市连日的日最低气温都将跌至0度以下，昼夜温差加大，冬季的氛围感越来越浓。这样的天气也和节气完美呼应。今天上午的10点33分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小雪节气。小雪后，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频繁，人体饮食摄入热量增加，体内容易积热。养生应以健脾养胃、促进消化为主，可以适当多吃些白萝卜、莴笋、大白菜来降低燥热。另外，小雪过后气温持续走低，除了防寒保暖外，调养精神、保持心情舒畅也十分重要。饮食上可多摄入香蕉、牛奶、菠菜等食物来振奋精神。天气好的午后也可以多晒太阳，多做户外活动来增强机体免疫力。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本市多部门积极应对大风降温，供热企业对设备加强维护，保障居民供暖。市民政局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启动应急预案，强化对流浪乞讨人员和临时遇困人员的救助工作。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启动冬季气象灾害预警应急响应，在全市部署3000多名电力运维保障及抢修人员，708辆抢修车辆开展值守保障。22支应急救援队伍全面做好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目前，北京电网运行安全平稳，电力供应有序。市城管执法局要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启动大风黄色预警应急预案，在依法查处施工扬尘、道路移洒等违法行为的同时，督促户外广告设置和管理单位对辖区户外广告、牌匾、灯箱进行排查。11月20号，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规范查处违法行为49起。本市最大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提前采取相关措施，昨天蔬菜上市量达到19900吨，高于日平均供应水平。商户们还在市场内储备了9000吨左右的耐储蔬菜，确保蔬菜供应稳定。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东城区干部群众第一时间收听收看全会公报，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信心，凝心聚力，以昂扬的精神面貌谱写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在学习了19届六中全会精神后，东城区委社会工委书记季峰说，将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全会公报鼓舞人心，催人奋进。东城区有效推进疫情防控、物业管理、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取得成效。东城区社工委民政局将不断为人民谋幸福，让民生与民心紧紧相连，让民政 与群众密不可分。 天坛街道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邓斌学习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后表示，天坛街道将在精细化管理中提升地区整体品质。 我们将落实中轴线申遗保护，开展七草红庙街区环境综合整治，推进正阳桥书旗记方碑保护展示和天坛西门景观提升，让南中轴沿线亮起来。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永迈街道工委书记张黎表示，将会把全会精神贯彻到当前的民生工作中。 永迈人将以百年党史经验为教科书，把全街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的精神上来。当前永迈地区正在全力推进望潭和宝华里两个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实现安居梦的重大民生工程，社区居民8000余户。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推动城市面貌的更新改善，提升群众的人居环境，为历史悠久的南中轴再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表示， 作为首都核心区，我们东城区必须深刻领会决议的精髓与灵魂，用重大成就来激励自己，用宝贵经验来指导未来，牢记总书记视察北京的重要嘱托，坚持崇文争先、开拓奋斗，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蓬勃的东城力量。 新闻广播消息，市卫健委昨天发布致全市老年朋友一封信，建议老年朋友主动学习疫情防控知识，掌握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提高疫情防控意识，定期开窗通风，合理适度地锻炼身体，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正确佩戴口罩，主动扫码登记，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的商场、车站、公共浴室、棋牌室、麻将馆等公共场所，同时尽快尽早接种新冠疫苗。慢性病患者尽量减少去医院次数，病情稳定时不去或少去医院，病情有变化时，优先选择与家庭医生或与原就诊医生联系，可以采取远程和线上医疗咨询。必须去医院时，减少陪同人员，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乘坐私家车和出租车前往。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北京市疾控中心11月20号发布新版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快递和外卖配送人员防控指引，其中要求企业应按相关规定组织所有员工进行全程新冠疫苗的接种，做到未全程接种者不得上岗。记者昨天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目前北京邮政快递从业人员两针全程接种率已经达到 99.9%， 加强免疫接种率已经超过 50%。 另据报道，截止到11月20号，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5011万4100剂次，累计接种2177万9900人。 新华社消息，北京东奥村、东残奥村运行测试11月20号开启，为全面检验北京东奥村、东残奥村赛前运行状态，这次测试工作对代表团注册、居民服务、餐饮保障、核酸采样等场景进行了全流程测试。昨天上午11点，北京东奥村、东残奥村运行测试圆满结束。据统计，本次测试人员规模共计2415人，组成43个代表团和一个观察团参加运行测试。针对在运行测试过程发现的问题，北京东奥村、东残奥村将及时召开测试座谈会、内部总结会，形成测试情况报告，提出整改方案并推进落实。北京东奥村、东残奥村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核心区南部，占地23.6公顷，有总建筑面积386600平方米的20栋公寓楼、一个运行区和一个广场区组成。 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正在位于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雪橇世界杯级别的赛事，也是下半年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进行的首场带观众测试，将为冬奥会赛时观众组织和服务积累经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男子单人雪橇比赛开赛前，300名延庆观众经过验码测温，有序进入到了有着雪游龙之称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观众彭思思告诉记者， 因为咱们观看是在晚上，灯火辉煌下，特别特别像一条巨龙蜿蜒而下，

传统外观、现代场馆作为本次工体改造的指导方针，在罩棚的设计上同样得到了体现。 新的罩棚上呢，我们设置了幕墙系统，这个幕墙呢有融雪、排水、隔音、降噪、采光、照明等各个功能。罩棚的设计呢也预留了未来设置环形 LED 屏幕以及灯光秀的条件。 对于工体罩棚的造型，牛奔把它比喻为一个倒扣过来的碗，为了兼顾保护原有建筑风格和提升功能体验两个目标，这个整体重量超过 1.64 万吨的钢铁大碗最终采用了大开口空间设计。 在罩棚的结构设计中呢，采用了隔震减震的一个措施。在罩棚下面呢，我们采用了摩擦摆支座隔震，每隔一块呢，我们也增加了粘滞阻尼器进行一个减震，从各个方面呢，保证罩棚在地震作用、温度作用下的一个使用安全。 中赫工体副总经理、工程负责人宋鹏说，工体罩棚钢结构部件个个都是大家伙，外侧竖拉环单个部件重量16吨，镜像梁单根重量57吨，当天吊装的受压环部件更是重达200吨以上。 内侧受压环每个部件都在现场进行组装和焊接，引进了5台25吨至100吨的汽车雕来进行这个现场组装的作业，最后呢保证了内部的受压环它的整体质量和施工进度。 改造后的工人体育场将成为国际一流的专业足球场，并作为2023年亚洲杯开闭幕式及决赛场地，还将从城市地标、文体名片、活力中心多方面打造差异化定位和竞争优势。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经开区将加快推进科技文化融合产业发展，逐步建成千亿量级数字型科技文化融合产业集群。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梳理了“十四五”时期经开区力争落地可行的30项重点任务，还设定了一批惠及百姓的硬杠杠，比如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成效，实现人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筑面积超过全市平均水平的10%以上，建设集图书馆、音乐厅、剧院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文化设施等。另外，规划设定了5个特色区的发展方向，比如打造全国科文融合产业样板区，做强高新视听、游戏电竞主业，将支持龙头企业布局新一代显示技术以及新型显示产业领域，推动超高清、柔性显示、量子点等技术国产化突破以及规模应用，推动高端设备制造落地发展。另外，近期经开区将组织专业考古发掘团队深入亦庄新城，开启为期3个月的亦庄新城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全面摸排地上不可移动文物遗迹。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数字人民币北京冬奥试点场景建设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其中冬奥组委园区内场景全都已经完成，张家口赛区已建成场馆的5个支付场景100%落地，冬奥会期间将能提供现金、数字人民币、银行卡支付等多种支付方式。 首钢香格里拉酒店将在12月正式开业并投入运营。酒店位于原首钢电力厂位置，是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项目之一，毗邻北京冬奥会滑雪大跳台和国家队冬季训练中心4块冰，设有客房283间，可以容纳500多人同时入住。 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新址11月18号开工建设，项目位于石景山区西黄村地区，是西黄村地区棚改配套学校，建制为12年一贯制学校，可以提供2790个学位。 石景山区第一辆可以接种第1、2、3针的新冠疫苗移动接种车昨天开进苹果园街道，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可以接种疫苗。下一步，流动疫苗接种车将分片进社区，为更多地区的居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接种服务。 瑞祥里小区位于朝阳区管庄乡东部，周边没有现状市政供水管线，建成起一直由自备井供水。市自来水集团近日对小区实施自备井置换工程，工程10月底完工，让2000多户居民喝上了市政自来水。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今年对麻线胡同、小雅宝胡同、东表贝胡同、八宝楼胡同、小爆房胡同等辖区28条背街小巷进行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并对其中近10处空间进行环境提升。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